江南半残堤，裙摆落笔全是你，惋惜你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沙沙地，故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琴台依旧愿你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琴台依旧愿你你问我离，愿春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仍能情绪去问你醉傻傻地，故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琴台依旧愿你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台依旧愿与你温暖里，眼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只对饮醉意，烛火摇曳泪眼落地，风收拾秋人的回忆，记得依旧恋你放不下你，写在他脸上。

耳边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常爱飞，叫做《宠我多一些》。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在他自己的音乐理念当中呢，有投入他很多一些人生的状态，跟他一些感悟。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夏日里春雷雨后，看到每一个Oh,

是不能预定，于是曾经沧海几时半个月，总就觉得最好。万般两万里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见我的决心，相信我的热情，等待我给你的话。一转眼前尘如梦，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天知道什么时候不变原因和你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过过。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你所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有一生爱你千百回。

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宗盛大哥的《寂寞难耐》这首歌，有唱出多少人内心的一些感慰呢？因为李宗盛他写歌总是能够从都市当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内心感为出发，所以写的歌当中你会觉得每一首都有你我他的故事。接下来是王心平的《秘密》，待会儿再见。 我和你相爱是秘密，惊天动地扎在心里，不能说出去。我和你是真的是秘密，若即若离，让自己不敢太着急接受你。纷纷扰扰的红尘之 想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决反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同时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证券法》和《安全法》等法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研究了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等。国际方面，近日德国联邦情报局被曝光曾监控国际刑警组织多年。同时，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还将位于荷兰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列入了监控范围。针对韩美军队或将进行的联训，以及朝鲜可能在近期进行的核试验，外交部24日表示，

终点，没有秘密，不用隐瞒，快乐在遥远，我们以为这就是永远。忙碌开始变成习惯，习惯没有时间，我们想我想的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们心中努力的默契在耳边，天气遥远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及童话中美丽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看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疲惫，才发现有的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还是最初的你。 说的难分难解，总讲一遍，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谁是真谁是假？再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那频频挥手相随的人呢，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有什么放不下？昨日如烟火，未来如流沙，谁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如何变化？有什么放不下？青春如昙花，岁月如流沙，在大理。

去何方？有缘姑娘，你去何方？前面路太远，前面风太壮，不必让我来相伴。有缘姑娘，你去何方？有缘姑娘，你去何方？前面路太远，前面风太壮，你是我的梦中情人。有缘姑娘，你去何方？有缘姑娘，你去何方？有缘姑娘，你去何方？有缘姑娘，你去何方？ 听的这首歌曲是娄静的《楼兰姑娘》，随后会要听听看 BAD 的这首歌《我想醉》。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想要一醉方休，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困难而一些艰辛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觉得难过的一些情绪，都会促使你想要喝酒。当然也有很多开心的时刻需要举杯狂庆，对不对？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BAD《我想醉》。 下着雨的街，飘下细碎，想起有些梦无法实现，对你的想念沾满心田，我想醉。你是否依然只喝了醉？说味道很像爱的感觉，心已经打翻，爱已麻醉，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 想听你爱听的古典乐，离奇的旋律让你好美，心已经打翻，爱已麻醉，我想醉， 我想醉。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点燃回忆一夜一夜多美，都已无所谓。爱你是罪，我逃不了的罪，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冷却的爱一点一滴憔悴，已无法收回。爱你是泪，我掉下寂寞的泪，

觉得愉快，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就是